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啊，但系咧，嗰阵时咧，就伊朗嗰啲又是宗教嘅人咧，其中即系好多反对巴列维嘅就是宗教嗰啲啦，回教嘅啦，咁就迎接一个咧就被巴列维咧就系放逐流亡海外嘅一个回教嘅精神领袖，就叫做高美尼 Khomeini。咁但系大陆叫霍梅尼啦，就一样啫，系嘛，就高美尼。咁啊，1979年咧就迎接佢翻国家，仲不得已，仲系强烈要求美国要遣返呢个巴列维，因为佢咧就犯咗滔天的罪行，他回来受审、甚至将他问掉，美国当然不会这样做啦，是吧，就是死都揽住巴列维。总之巴列维其实那时候已经开始入患了癌症，好像过了几年就是在美国病死了。但是因为呢79年那个革命，那时候他要求美国遣返巴列维，他不肯，于是那些人就怒不可遏，是吧，就是就尤其是有些年轻的学生呢，就是很冲动就包围美国领事馆。包围美国领事馆呢，就入面原來有幾十人嘅，咁如果想睇一個情況咧，咁啊，梗係要推住大家睇一套戲，由 Ringo 介紹下。 阿杜啦， 我都唔記得，唔知咩營救行動乜鬼嘢，唔記得咗。係幾年前奧斯卡有五六年前啦，係啦，奧斯卡提名好多獎項嘅， 係啊 ，Ben Affleck 自導自演，自導自演 ，OK 嘅都幾。 嗱，咁佢就係啦，佢最主要講一樣嘢就話，原來有六個人咧喺混亂之中喺初期咧醒目啊，喺後門逃走甩咗，最後就走咗去加拿大領事館。咁加拿大領事館嗰個總領事咧就收留咗佢喺佢自己嘅官邸嗰度。點知一收留咧就成幾十日幾個月都走唔甩。咁但係當然咧留低喺領事館嘅人咧就有五十人。我再今日睇一睇，话52人嘅，我唔肯定啦，52咁啦吓。但系卒之咧，佢哋嗰班嗰六个人咧，就系、是、被一个哇，真系讲出嚟系冇人信嘅，匪夷所思嘅一个计划。嗰、那个计划嗰个代号就叫 ALGO 吓、啊，就一班人咧就假扮，其实是一个人嘅，一个人就系 Ben Affleck 本人，一个人就话扮系呢个加拿大嘅一个制片人，系打算去伊朗取景。咁样呢就遲啲有六个人呢就同埋我嚟㗎，又編劇啊，又导演啊，又灯光师啊，又乜乜咁样呢。但其实嗰六个人係冇入到境嘅、但佢就呃佢，原来佢就卒之走嗰陣时呢就带埋嗰六个人出境，就嗱呢六个就头即係我就先头部队我到先，隔两日就六个人到，咁所以后嚟就七个人一齐走，咁都得喎、咁都得喎，咁但係竟然最后係俾佢搞掂，係真人真事嚟嘅，咁嗰度电影就拍返晒。咁當然咧，佢一開場咧，亦都係哇，真係好緊張刺激啦！就講美國領事館啲人咧，就係見到外面群情洶湧，包圍個領事館。後嚟有啲人竟然衝擊個防線，啲守衛都唔夠膽開槍啊！因為啲出面成幾千人，開咩槍啊？你喺人哋嘅國家喎，咁啊卒之湧入嚟。所以大概之前咧，啲人就係咁嗰啲咁樣嘅碎紙機啊，甚至有一個火爐啊，有啲就碎紙機，有啲啊要抌落火爐。因為全部毀滅曬所有嘅文件，但係呢個行徑大家知道咧，其實喺國際關係或者國際法上邊，極其嚴重噶嘛。你知道啦，因為領事館其實係乜嘢啊？ 其實國土嚟啊。 冇錯啦 ，Jeffy 講啱，其實係佢國土嘛。咁你咪即係話你係冇批准、冇 passport、冇抌印，你係夾硬闖入人哋嘅國土，甚至進行破壞，其實等於攻擊佢個本土，係嘛？咁但係美國當時咁威啦，係咪1979年啦，即係理論上好威啦。 記得咗1967年。我哋偉大祖國都一樣衝擊、英國領事館， 係都咁嗰、那個就消失的檔案啦，係嘛？ 冇錯啦， 消失檔案即係、香港1967年暴動啦 ，Ringo 講緊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咧講1979年咧，其實呢件事咧就係震動全世界嘅，咁啊睇下美國會點做啦。但係美國咧即係都唔夠膽喐，都唔知點反應。卒之 研究過，好似 係啦，冇錯嗱，我哋使唔使去亞洲 研究過？係啊， 佢咧唔知點樣傳出嚟咧，就話將啲人質咧就唔係擺喺德克蘭，頭先講一路都係講緊德克蘭啦。咁佢咧就去咗另一個城市，就偏遠啲叫阿茲德嘅。咁我哋今次都有經過，咁阿導遊就話俾我哋聽嘅，佢話其實領隊佢話其實咧嗰啲美國嘅情報就係話嗰啲人質咧就搬咗嚟呢度，呢度咧就梗係冇德克蘭咁嚴密啦，德克蘭點去啊？人哋嘅首都。咁佢咧曾經咧就係一個秘密任務，所謂閃電咧嚟去營救嘅，就派幾架直升機嚟嘅嚇，嗰啲特種部隊咁樣。點知出師未捷身先死咧，就唔好彩啊！唔知係真係啲人失誤定點啦嚇？天氣咧兩架直升機自己相撞，就墜毀。 咁啊，墜毀咧，咁啊，卒之咧就都有好多人都俾佢營救咗啦。但係嗰兩架直升機就冇辦法啦，就俾呢個伊朗咧就立咗去，立咗做不得已，仲咧就攞翻出嚟咧，就係成日擺到咧就嚟去顯示嗱，呢就係美帝國啊，就係落得倉皇逃跑啊，就咁啊下場啦，咁樣樣嘅，咁就咁，但係唔知點樣咧，後屘好似都係移翻去德克蘭嘅。咁嗰五十定五十二我都唔知啦，就原來你知唔知幾多日啊？係444日啊！ 哇，年纪啊， 系俾人困咗喺嗰个领事馆、嗯，但系收尾其实你出翻嚟啦，以我睇啲，应该都冇话系受到咩特别嘅虐待嘅，吓、啊，其实都系，当然梗系真系等于坐监好阴功啦，亦都食都冇乜好食啦、嗯，但系就冇虐待过。其实个阿哥嘅电影入面有一幕咧，好抵死嘅，即系呢个 Ben Affleck 咧，佢就好就中间有一幕咧，就好似讲嗰啲伊朗嗰啲革命卫队啦，啲军人荷枪实弹啦，就拉咗一班嗰啲人质，六七个嘅啫。全部是绑住手和蒙住眼的，就拎到捉在地牢那里，然后就向着他们行刑这样。我都觉得奇怪，说咦，历史上好像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然后他们说开枪，我砰，完全是没有上子弹的。於是就砰，哦，原来没事，那班人就吓到全部都即是脚都软晒。 唔记得咗点解要吓佢呢？ 咪老玩下他咯。即係咁呢一幕嘅情節有幾真咧，我就唔知啦。我諗可能係真嘅，因為佢收尾翻翻曬美國啊嘛，即係嗰五十位咁啊人，所以可以講翻曬嘅事情出嚟噶嘛。咁咧其實自此咧，其實就伊朗同美國咧就真係勢仇啦，水火不相容啦。咁水火不相容咧，當然咧亦都有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後嚟就發展呢個核武。其實佢個核子計劃咧一向咧佢都話唔係核武嚟嘅，啊佢話我哋係和平用途，即係核電嚟嘅。咁但美國梗係話唔係啦，嗰啲濃縮油啊咁樣嘅咧，其實可以製呢個核彈嘅咁樣。咁所以啊，等我睇翻啲資料先嚇。其實喺1995年開始咧，美國就對呢個伊朗進行一個經濟制裁啊，我哋叫 embargo。咁所以係對伊朗嘅經濟打擊都好緊要。特別係佢啲石油出口啦，即係冇得去美國啦，即係唔買佢啦咁樣樣。咁啊，咁啊，但係伊朗就死撐啦嚇，咁啊開闢新嘅市場咯，係嘛？咁啊，即係去特別係賣俾中國啦嚇、啊，就賣俾世界上其他好多嘅國家啦。咁啊，話説咧，其實伊朗我問過佢嘅，我話啊，你哋同周邊國家關係點啊？我好好中意咧，去親旅行我都問呢個問題嘅。咁佢咧好笑嘅，佢話哦，我哋同全世界都好友好嘅，除咗兩個國家啫嘛。 嗯，其中一個就係美國。 系啦，同埋边个啊？ 另一个就唔知嘅，真系 唔知 系嘛？ 嗱，曾经咧， 伊拉克， 第美国嘅僆， 哦，咁啊英国， 唔系 都唔系， 又唔系咩嚟啊？冇乱估啦，咁啊日本就美国僆啊，但系好易比较接住你系中东 系咯， 嗯， 曾经第六任嘅伊朗总统叫做艾哈迈迪内贾德，佢曾经讲过咧，即系俾人讲咧，就话要将呢个国家咧系从呢个。地球表面咧，将佢抹走佢，消失佢嘅。呢、這个咪就系回教嘅死敌， 系 以色列啊 ，Israel 啊，以色列啊嘛。咁、以色列同成个中东都系对着干噶啦，以一个国仔嚟去撑住可以打赢咁多嘅，讲真的都系因为美国撑腰啫嘛，系、嘛？咁当然咧，但系如我查翻过一个资料，嗱、呢个艾哈迈迪内贾德咧。就係2005年上場，就2013年就退嘅。咁但係咧，原來佢曾經咧就講過咧，佢話我哋其實咧要將呢啲侵略嘅政權啊，嚇，但係其實佢係指以色列啦，因為即係佢覺得以色列係一個侵略政權啦，係最後咧係應該要喺時間洪流之中消失嘅咁樣樣嚇。原來佢呢個原句咁，但係後嚟西方啲傳媒咧就係以我傳我咧就變咗話係從地圖上抹掉。咁佢話即係後嚟啲人翻查咧，其實佢從來提都冇提過地圖呢兩個字嘅。咁但係啲人就傳咗啲西方就淨係記得呢樣嘢啊嘛。哇！呢、這個狂人嚟㗎，係嘛？你記唔記得啊？嗰、那個咪成日著住好 好賣相好差嘅，賣相好差。 但我哋有個團友話佢 話靚仔喎， 話佢靚仔喎，真係俾佢激死啊！係啦，咁樣咧，但而且呢、這個艾哈迈迪內贾德咧，佢仲有一次犀利咧，就係佢喺9/11發生咗之後冇幾耐啊，即係2001年啦嚇。咁佢係曾經喺聯合國一個大會上面咧，係直指佢話911咧根本係美國自己策動嘅， 哇，你几劲啊，你讲埋晒啲咁嘅嘢系嘛？咁所以咧，其实即系美国系憎到佢恨之入骨嘅。啊、因為你知啦，其實九一嗰陣時就係布殊仔啊嘛，你知布殊有好勇鬥狠噶嘛，係、嘛？咁呢個又係強硬到不得了噶嘛，咁所以嗰陣時就個關係最谷底最谷底啦。後嚟咧就奧巴馬上任咧，其實佢係想改善關係嘅，即係同伊朗、啊、因為佢覺得即係希望穩住中東嘅局勢啊咁樣樣啦，係嘛？咁所以咧到最後佢臨尾。所以即係奧巴馬嗰八年係做到好多嘢嘅，即係雖然有啲人就話嚇，即係冇想象中咁多啦，但係其實佢喺2016年咧，佢係解除咗呢、這個對伊朗嘅禁運嘅。我好似就唔係百分百全面解除，但係都好解除都好大部分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對佢嘅經濟咧係有個即係好處嘅。 我哋都見到啲美國品牌啦嚇， 開始有但係咧就真係冇麥當勞冇家鄉雞嘅。 冇有自己製造嘅， 冇錯冇錯冇錯， 類似麥當勞類似家鄉雞嘅。 好啦，咁咧略為講講啦，嗱佢而家咧就第七任總統咧就叫做努哈尼啊，佢2013年上台嘅。咁至於個精神領袖咧高美尼咧，原來咧就係喺1989年啊就過身啦。其實佢過身嗰日咧，啱啱就係六四之前嗰日，1989年6月3日，咁就傳位咗俾一個哈梅內伊。哈梅內伊，我查翻，原來佢都做過總統嘅。 哦， 但係佢而家咧就升級啦，仲。就做呢個最高精神領袖，因為喺伊朗嚟講咧，其實伊朗啊原來係世界上咧係極少有嘅政教合一嘅國家，啊佢就叫做哈里法，啊叫 Caliphate 啊 ，Caliphate 就係政教合一。咁另外一個咧大嘅國家咧，即係細嘅唔講啦，就係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都係政教合一嘅，啊咁但係沙特阿拉伯咧就順尼派嘅，伊朗咧就係什葉派嘅，啊咁但係佢咧既然係政教合一咧，其實佢最高嘅領袖咧就唔係總統。 最 高的領袖咧就是宗教咧精神領袖，佢叫 Supreme Leader 啊，佢英文亦叫 Supreme Leader。咁而家就係哈梅內伊，但哈梅內伊咧都77歲啦。咁所以我哋去到伊朗咧，周圍都見到有兩張相嘅，係嘛 Ringo 啊？ 無論去到邊度，有啲大到不得了嘅兩個相，一個就係高美尼，一個就係現任嘅77歲嘅。就是哈梅內伊啦， 好強烈嘅對比嘅，一個鷹派，一個夾派咁啦，感覺。 因為嘅高美尼個樣咧係真係 新康立利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好 sharp 嘅，即係鷹歐鼻啊咁樣樣嘅。咁但係哈梅內伊咧就好似一派好似比較慈祥啲嘅，係好有趣嘅係嘛？好啦，咁啊頭先咧就你又講過呢個順尼派、什葉派啦，係嘛？ 要你講啊， 又我講，我就揾你上嚟做咩？咁我要你講順尼派、什葉派啦嘛， 你講細緻噶嘛，真 係。好嗱咁。咁咧就信尼派、什葉派咧，話説咧，公元610年啊，喺呢個阿拉伯半島嘅西岸有個城市叫麥加，嗰度咧就出咗個人叫做穆罕默德。咁啊，610年啊，但係嗰陣時原來佢已經40歲啦。但係40歲咧，竟然咧就得到一個咁樣嘅叫做聖遇或者個啟示啊，應該係嘛嚇個啟示，佢就見到咧，即係猶太教入面一個好著名嘅天使長咧，就係、是叫做 Gabriel 咁天使長咧就嚟咧就問佢嘢啊，關於呢啲即係你嘅信仰嘅嘢。咁佢本來咧其實就即係佢唔係話真係一個好高學問嘅人咧。咁但係竟然咧佢就話呢、這個 Gabriel 問佢乜嘢咧？啊，佢諗下諗下咧，佢又可以對答如流。 識得答。 然後諗下諗下，佢問佢好多問題，逐個逐個問。佢諗下諗下又對答如流。咁佢後嚟先知道，其實咧我講嗰啲嘢。不是真的来自我自己的、其实是来自上帝、不过他不叫上帝他叫真主、他有一个名字叫 online、我们叫阿拉啦阿拉啦但其实他叫 online、等于我们现在上网所以其实我们要 这些不要 说了我们要去 online 其实不要说笑这 些不要说笑好东西多谢 Jabby 提点好了这样呢于是这个 online 呢咁佢就話原來我講嘅嘢呢係來自真主嘅。咁後嚟呢將呢啲嘢呢就傳出去呢就寫落嚟呢就變咗著名嘅古蘭經。Quran。雖然我哋香港人有習慣叫可蘭經但係佢嘅正名呢叫古蘭經。咁呢個古蘭經呢就即係等於猶太教嘅聖經啦最重要嘅經典啦即係佢基本上嘅信仰 就源自嗰度㗎啦。咁但係呢佢就其實佢最先去傳道咧，又受到好大打壓啦，唔使講啦，任何新嘅宗教都係啦。咁所以佢喺公元622年咧，就去咗另一個地方叫做 Medina 嚇，馬地納。咁啊，但係咧，佢亦都係受到阿拉伯人同埋猶太人咧兩面嘅夾攻嘅。咁但係佢最後咧，就竟然咧越嚟越多信眾， 遇到信眾呢，他後來到他公元632年呢，他逝世那年呢，其實他已經回轉頭征服了麥加，所以呢就麥，而且個版圖不斷擴大，即係佢影響力啦，所以麥加呢就成咗聖，成為咗聖城啦。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呢，再返嚟講緊兩者有咩分別呢，兩個教派。